再一次講啦，今次請嚟嘉賓係傑斯，冇咗傑斯係嘉賓嚟嘅。咁第一節咧， 好爽啊！ 係咪？咁第一節嗰時候咧，即、就、係、是、分享咗好多香港製造業轉移啦，咁傑斯初時翻內地做嘢嘅經歷啦。咁其實聽到我同的都覺得啊，即係錯過咗呢個年代。不過唔緊要嘅，每個年代都有唔同嘅特色。 其實我冇乜資格講香港製造業嘅， 係、 其實我係 引子啦。 你問我做乜嘢咧？我啱諗到，其實我係做鳩噏貿易咯，係啊，即係我以前成日都用鳩噏兩個字噶，嚇、即係我其實呢兩個字係好能夠形容我哋嗰年代每個人做緊嗰啲行業噶。 Culture 係啊，我身邊好多啲朋友噶，譬如話我有個朋友做所謂叫鳩噏地產咧，就係咧你發覺佢又唔係做，佢又你話佢係咪真係做地？點解要加個鳩噏兩個字咧？就因為佢你發覺佢冇公司啦，佢又唔喺地，佢又唔係翻地產公司啦， 係、 但係佢幫某個老細賣笪地咧，咁佢又賺咗，又就可以賺幾千萬咁就夠過一年，唔係講笑係真嘅，賺一千幾百萬 commission 咁樣，咁佢又可以咩？咁我點解話鳩噏咧？因為喺佢身上你揾唔到文件啦，揾唔到所有會議記錄啦，乜撚都冇嘅。咁好似就係嗰陣時， 成個文化都咁啦，係都係話即係全民揾窿路嘅年代啦。 係啊， 我近日問多少少先嗱，咁即係知道即係傑斯即係仲有好多有趣嘅分享啦。咁我想問多少少就係、是、當初嗱，你講咗你初時點樣成日要港珠澳咁樣遊走啦。但當你第一次知道，譬如話你可能要長 再遠啲， 再長咩長住喺嗰度上發展嘅時候， 係 我想知道你個心態嗱，即係當然可能你話你譬如廿幾歲嗰時有運有工作經驗冇所謂啦，咪試下咯。你都話有啲性格可能會。適合即係用最中意迎接轉變嘅，有啲就可能會難啲嘅。咁、但你嗰時候知道你會唔會，譬如有啲包袱啊，有啲憂慮啊，定係直接都冇諗噶啦？ 我諗係性格問題嘅，因為譬如話嗰陣時候，我喺製造公司打工嗰陣時咧，就有份入息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有好多窿路揾錢啦，咁嗰陣時嘅香港人都係咁嘅，咁然之後咧就當有一日有我老闆就同我講，佢話。喂，而家我有个大 project 喎、就係、我哋同上海电影厂呢就想搞一个制作公司就喺上海搞嘅。咁要搵人上去即係由零开始揼啊。 石噏啊所有石成啊。 一乜都冇啊呢个时候而家同你讲緊呢个 moment 係乜都冇 嘅。 咁要搵个人上去做代表上去傾嘢啊等等啦、啊。咁要可能要上海北京两边走啊等等啦、啊。咁搵佢话搵你制唔制啊？咁我之前揾过几个香港同事都唔制，咁啊，呢个就系性格问题啦。即系有好多嗰阵时，我谂好多好多其他同事就会有考量啦。就系、是、因为喂， 香港已经咁疏忽啦， 咁样忙啊，屌你！咁我身边六七饭嘢喺度秘捞紧。我哋以前有啲人叫秘捞 啊，呢、這个好耐冇听过 噶嘛，系啊，即系我哋嗰阵时叫秘捞王子啊，好多人叫做秘捞王诶，做秘捞公主啊，咁样都有。咁啊，总之每个人大家身上都有十饭八饭嘢咁样啦，唔少得。咁所以好多人。一時間抌唔低嗰啲嘢，咁跟住然之後就問我上唔上，咁我又覺得，喂，都係時候要見下，即係嗰時，因為其實唔係諗得咁複雜嘅，但係會諗，但係直覺上覺得嚟緊係真係，我自己成日都會嗰陣時其實。九十年代我已經開始諗緊呢個問題嘅，就係、是、我自己會諗緊九七究竟係點啦，即係我諗我係俾我身邊嗰啲人咧 早啲去 敏感少少、因為你其實好難敏感嘅，因為嗰陣時個市道實在太好， 係啦， 每個人都係陶醉緊，好似你嗰個 紙醉金 煙花 盛放啦， 盛放嘅年代，咁其實冇人會諗呢啲嘢，咁但係我嗰陣時都會諗緊九七之後究竟會點咧，咁、我成日我自己嗰陣時係有少少做咗个定论嘅，我嗰个定论咧就系咁嘅，我嗰阵时就会我就我对自己讲就系话咧，我四十岁就要退休，九七咧之后咧香港咧必定玩完， 系 共产党系唔识搞经济嘅，咁我尽快喺九七之前咧搵有咁多钱搵咁多钱，跟住我就走，咁咧我最多咧只可以喺九七咧。之後呢再喺香港 stay 多五年到呢之外一定要走嘅。咁、但係最後嘅結果呢就係、是、董建華比我更加厲害囉，就係、是、唔需要五年 啦。你搞掂 一年時間已經搞掂咗我。咁所以我哋冇得走，亦都冇得四十歲退休啊呢樣嘢囉。咁、我嗰陣時我哋係咁樣諗嘅，咁我只有計劃。咁我就同埋我就覺得睇到即係、就是、向北望係可能 大方向 一條路嚟嘅，因為睇到啲嘢係 又講唔出，但係係爆爆地 嗰隻 dynamic 啊，即係嗰個動力係向 度。咁我依有機會上上海喎、啊，我記得係應該大約 around 係90年到啦。 嗯嗯， 咁我就由八九民運之後啦，咁我以為上呢度睇下都好啊。 喂，你又夠勇喎、啊！八九年之後你去咯。 嗰陣時因為仍然係封閉嘅，第一眼上到嗰個上海咧，我即係喺以往喺節目講過，第一次上上海嘅感覺就係話嚇。乜呢度唔係 浪 奔，唔係上海灘嗰、那個環境，我屌你咁樣嘅落後到咧，即係啲人同埋啲人仲係衣衫褴褛啦，冇高架橋，同埋啲人係乜嘢都係向政治正確，即係好典型嘅 共產黨模式， 共產黨即係好似文革嗰個年代咁樣咯。即係我係 expect 唔到，因為我同一般所有香港人一樣咁，我以為上海應該係一個口岸嚟噶嘛，應該好 open 噶嘛，完全唔係噶喎。咁我啲人咧就日日咧，即係啲人講嘢好多怨氣啦，同我講嘢。即係譬如，首先好多人好中意巴結我嘅，因為我係香港人，我同佢喺佢嘅眼中我係個星球人嚟嘅。咁、然之後跟住咧，佢好多成日會同我傾偈啦，但慢慢熟咗咧，佢哋好多怨氣嘅。即係佢又話翻俾我聽，譬如有啲比較四五十歲嘅人啦，其實佢經歷過好多，佢哋經歷咗嗰啲嘢咧，佢俾我感覺第一個感覺就係嗰啲人好個心中嗰種嗰種怨氣，嗰種鬱結好大嘅。 明白， 因為 其實都係沉重嘅包袱嚟嘅。係 啦，佢想個感覺係咁嘅。譬如話，我見到佢見到我好時髦， 係 又懶型咁樣， 係。 但佢好想話俾我聽咧，其實我以前型撚過你啦，你玩嗰啲我玩撚過曬啦咁樣。我係 sense 到呢樣嘢 嘅， 但係我嗰陣時我又唔係好清楚啦。但係佢哋就我最印象深刻就係一個人同我講啦，即係都係啲領導咁，佢同我講，佢話。你好彩㗎咋。佢話你因為你真係好彩，因為你俾佢飲大兩杯同我講，因為你俾英國人管啦，我就俾共產黨管啦，佢真係咁樣同我講。 犀利 佢飲大咗係呀，佢係好憤怒㗎嗰種感覺同我講。我係印象好深刻㗎嗰陣時。咁佢話你其實佢係想話佢話俾我聽，其實我係叻過你㗎。不過我而家冇得發圍咁解咋。咁我嗰陣時我都唔係話好認同佢嘅。嗰、那個講法，但係到後，但係隨住年月嘅過去咧， 隨住而家香港都變 緊，我係完全同意感受到佢呢種嘢，因為原來佢真係勁過我好多啊！佢嗰種狠辣啦，佢嗰種唔要命啦，佢總之向前看，原來中國人係比我哋香港人做得更盡嘅，即係呢樣嘢係好深刻嘅。咁但係嗰陣時我係唔明咯，咁但係我就喺我喺90年開始就喺上海、北京開始遊走啦，咁又完全唔識普通話啦，咁跟住慢慢去適應嗰度嘅生活啦。咁我哋嗰個年代其實同而家係慘好多嘅，譬如話住嗰啲住食住都係你要重新要適應過曬。 差太遠啦。 咁但係回想即係如果你 overall 嚟講咧，我覺得即係。我覺得我係其中一樣嘢俾你哋好運咧，就話、是、我見到呢一個大時代嘅轉變。所以我成日都同我身邊朋友講嘅就係、是、話，我未必見到民國啊，或者滿清嘅時候俾民國推翻啊，或者見到四九年嗰個政權嘅轉變。但係我哋都好犀利，就係、是、我哋真係親身有參與有經歷過呢個三十年嘅經濟改革開放。你見到中喺我哋嘅眼中就話。是諗返起係毛管動嘅，即係你見到你唔係咁多機會俾你可以有幸見到中國每一個地方嗰種巨變， 係 譬如話廣州、上海嗰啲巨變咧，係嚇死你嘅，即係話我哋真係睇住每一條高架橋點樣去起出嚟啊，嗰啲高樓大廈點樣起出嚟啊，浦東嘅開發啊，所有嘢係嚇死人嘅，即係。我哋又好難去同你哋分享 㗎，即係 嗰樣嘢係好難用筆物去形容囉。 係啊， 即係我成日講就話上面嘅變化唔係年年變，即係後尾譬如話你見到佢嗰種變化，其實用 month 都難啊，係用 days 去 count 㗎。咁你嗰種恐怖係好勁 咯。咁即係嗰時候你話嗰間需要去上面 由零開始開荒牛啦，嗰時係你就已經要你需要長住喺，即係 或者長住咗一段時間啦， 就已經要 長住一段時間啦。因為咁我後屘我其實冇參與去 run 嗰間，因為咧嗰陣時就咁樣嘅，嗰陣時好多嘢都要中我唔係好肯定啊。我記得嗰陣時連中外合資都未開始嘅，咁、你就要揾一啲國營單位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其實排頭全部嘢用曬上海電影廠，其實上海電影廠而家都改咗名，上海電影廠就係國營嘅，即係以前係拍嗰啲 好紅色嗰啲 嘢片、紅色片嗰啲啦，嗰啲咁樣啦。咁佢哋要搞個電影廠，唔係搞個 studio， 係 即係 high tech。總之佢哋又係好簡單，佢哋有嚿錢，冇訂使，咁咪然之後就去搞咯。咁搞之後，其實我就冇參與後尾嗰啲運作嘅，咁就幫佢哋就即係揼咯，揼成個studio 出嚟咯，咁然之後就做一啲電影同埋廣告嘅製作咯，咁然之後跟住就佢哋去 run， 咁喺嗰段時間我就 stay 個我諗長長遠遠啦，即係中港兩地走咁樣啦，咁我都有差唔多一年時間到啦，就成日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咯，咁我其實然之後喺上海以後嘅時間，我就其實我輾輾轉轉咧就每一次都係可能一兩年一兩年就長 stay 喺上海上海啦，北京我又 stay 過一年啦，咁然之後廣州就又試過一兩次係 stay 咗，即係半年半年嗰啲咁樣 stay 咁樣咯。 咁講起貿易咧，即係有啲即係傑斯代有啲 side story 去講下啦，即係譬如話第一次講到係一個全民揾窿路嘅時代嚟嘅。咁之後呢去到譬如八九十年代亦都有一個就是全民運水貨嘅年代。 係 啦係啦。咁因為即係你好多水貨行貨啊又碟啊好多成咁樣㗎嘛。咁大家都會運嚟運去邊度有貨源啦、啊、好將嘩即係嗰時成日都好興就話喂我嗰度有啲譬如有啲咁嘅貨喎、即係你得我幫你或者你有啲需要啲咁嘅貨喎、我幫你諗佢度佢咁樣。 咁最早期就係運貨上大陸啦， 係啊， 其實運咩貨咪即係走私咁我唔知你有一集運輸業我唔知有冇講到啊，嗰、那個我唔記得咗，就聽咗冇乜人 冇乜講呢方面嘅， 其實運輸業有啦，貨櫃車嗰啲運輸業其實。海陆空我諗少啲嘅，海同陆係多啲啦，咁因為上面環境好咗啦，咁 需要多啲嘢 多咗啦。譬如我哋嗰個年代最需要嘅彩電啊，嗰啲咁你彩電買，即係你從正常渠道打碎入去嘅，又邊個買得起啊？又或者邊個 afford 得起啊？咁所以咪就造就咗好多走私行業咯。咁嗰個其實咧，即係又撇開道德嚟講咧，嗰、那個絕對係一個即係。當時令到好多香港人可以起家嘅一個產業嚟嘅，咁大家咪做走私咯。咁你話我有冇做過？我梗係有做過啦。咁即係嗰陣時我都有做咯。其實即係係犯法㗎嗰個都。咁但係就點講咧？嗰陣時見人哋做咁就哇真係好穩㗎嘛。咁其實咪就跟住就喺呢度譬如話有啲又我有啲老細喺大陸嘅老細，咁佢哋覺得需要啲乜嘢嘅，咁我呢度幫佢揾咯。咁我嗰陣時就其實我最初嗰時就唔係嘅，我最初嗰陣時咧就係因為咧我就揾到因為我就幫有幾個老細咧就做雷射影碟啦。咁跟住然之後我啲碟都要入翻大陸㗎嘛。咁我入翻大陸咧就初頭用正常渠道入咧，佢打碎打得好勁。咁佢打碎打得勁咧，佢就喂，即係唔係好掂喎？長期咁樣搞法，佢話喂，有冇啲窿路幫我搞掂埋佢啊？咁我哋以前就係沉積理論嚟噶嘛，乜嘢都係包搞掂噶嘛。你有問題，我就同你搞掂佢。嗱，我哋以前香港人呢、這個好重要嘅，香港人真係大部分我哋嗰個年代啲人就係咁樣啊。 我幫讀佢。 就譬如你有聽過啲人成日講包搞掂公司，或者就係我啲老細有頭暈身興，我一定同你搞掂佢嘅。係你唔好理我，總之我一定同你搞掂。你俾錢我讓我得㗎喇，即係我哋意思係香呢、這個就係 香港精神啦。 咁、我開始咪幫佢揾啲窿路囉，咁我就開始又揾到啲海路啦。咁啲海路呢就係邊啲海路呢，其實可能而家都仲有啦，不過都唔怕講啦， 掛 Q 市咩，咁就即係嗰啲客輪啊，喺中港城碼頭嗰啲客輪啊，咁咧就有多條路線㗎嘛。咁某一啲路線嘅船咧，佢哋每一晚，佢哋咧就譬如話，聽朝早開船，佢架船咧今晚咧就會到碼頭㗎嘛。咁其實首先佢嚟到碼頭咧，佢就係落貨㗎啦。 明白。 佢就係上貨。 上貨。 佢就會喺中港城碼頭嘅，佢咧就會駛開少少，就去到美孚嗰邊啦。又或者係昂船洲碼頭，我哋嗰個年代仲係好靜嘤嘤㗎，咁呢就夜晚就會 即係熟窿路嗰啲人咧，就會知道嗰架船咧八點夜晚八點或者夜晚十點咁咧就喺嗰度啦。咁咧你就會見到咧各路人馬，唉打個暗號，好澎湃噶。即係可能啲咩二安又有啊，number 嗰啲又話乜都有噶啦。咁啊個個咪就將啲貨咧就上嗰只船咯。譬如我用開嗰條路線，其中一條路線咧就是、一架叫梧州號啦。咁梧州號就去梧州啦。咁梧州八個鐘頭船喺中港碼頭就去。梧州嘅嗰阵时，咁然之后我其中一架就系去嗰度，咁然之后咧我就会将我啲货夜晚咧即系喺佢听朝早开船，我就今晚就我就知道十点钟我就去到美孚海旁嗰边咧，咁然之后我就落货啦。咁落货咧，佢哋嗰啲其实嗰啲客轮咧就冇人知噶，佢有好多暗格，咁啲暗格就系装晒呢啲货咯，入边咧。好誇張嘅，即係譬如話有好多好多可以裝好多彩電啦，好多雪櫃啦，即係諗都諗唔到，仲有沙煲冷餐啦、收音機啦，乜嘢物資都有嘅。咁然之後咁佢咪嗰個船長係發達㗎，即係以前我哋就係咁樣揾錢㗎啦。咁然之後我哋咪落咗啲貨，咁佢第二日咧佢就八個鐘頭就去到梧州咯。咁我就會通知我老細，就會揾人喺梧州嗰度就會 pick 貨，佢哋就由梧州就車就陸路咧，咁解決曬㗎啦，佢陸路咪就一路再車翻啲貨落廣州又好，落去珠海又好，乜都好咯。咁所以呢個又係一門生意啦。嗰陣時 運水貨而家都仲有嘅，不過就而且規模就爭好遠啦。嗱咁講到去到譬如九十年代咁，都仲係好高速發展啦。香港咁開始咧，去到即係第二個階段就係回歸前後啦。亦都係嗰時香港就由服務業再爆多一嚿最犀利就係。地产啊，全民炒楼，唔使讲嘢，大家睇翻黄子华同东少都讲过，系啦，即系唔使理嘅咧。总之我今日买完，我唔好理，总听日我放俾你，我就赚噶啦。 系， 唔使理嘅，基本上。 咁嗰时排个位都六万几七万蚊一个。 鸠噏地产我又做过嘅，所以咧我其实我乜都涉猎过。 系 咁啊，嗰时最炽热咧，就我记得即系印象好多铺嘅。其中一鋪就係嘉湖山莊第李嘉誠嗰度啦， 張湖山莊 老點咗好多香港人入去嗰度開放啦。嗰陣時唔係當即係今時今日你買嘉湖山莊嘅，即係因為你冇阿方唔喺市區住，咁你先搬入去嘅啫。嗰第一期嘅時候唔係嘅，如果大家 check 翻嗰啲 history 係 sell 你入去嗰度咧，哇 咩生活 啊咩 世外桃源 啦，係啊世外桃源，入到去你先知道原來大撚鑊啦，咁啊第一期嗰嘉湖山莊係我諗如果有啲聽眾聽緊咧。我唔知有冇啦，其實嗰陣時真係好多人係一學眼淚嘅，好其實係啊，事有幾十年，可能聽到嘉湖山莊四個字咧，都會心臟病發，或者係會即係 好多乜山莊 烈嘅感覺嘅。因為嗰陣時真係好多人蟹咗噶嘛，咁我嗰陣時都有做，我呢啲就醒字派啊，我哋又冇貨喺手嘅，但係我哋嗰陣時做一樣嘢咩嘢咧？就係咧，我哋就搭通條天地線咯，因為我有啲朋友就係做鳩。 喂，呢個術語又係好 搭通天地線。 黎明嘅天地線，好鬼舊啊！咁我哋咪搭通條天地線咯。咁我嗰時我有兩條線嘅，一條線就係長江，一條線咧就係鄭月彤，呢個新世界係嘛？咁咧就兩條線咧，我都係搭通曬嘅。咁鄭月彤嗰啲，我直情係識佢啲兒孫仔啊等等咁樣搞掂曬啦。咁然之後咧。我就好簡單嘅啫，就係佢哋有咩新樓盤開發，要內部認購，你就可以揾傑斯。咁我咧就收你一個價錢咯。咁可能譬如嘉湖山莊就好熾熱嘅，我記得嘉湖山莊點解要攞嚟講咧，就係、是。第一期嗰陣時開始好多人爭啦，跟住呢我係有成個幾禮拜喺華人行嗰大遊弋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開頭係收人哋兩三萬蚊，就係你俾張支票我過到數，或者後尾要收本票， 明白？ 咁然之後跟住呢我就帶你上去劃位啦，有靚位俾你劃，其實都係貪污嚟嘅，咁今時今日當然係犯法，咁但係嗰陣時好可愛，咁然之後跟住一路開始越嚟越癲咯，癲到就係加5萬啦，加8萬啦，甚至到最後加15萬，我記得。咁我嗰揾咗好多錢嘅又係。咁你話呢啲係咪鳩噏地產啦？我其實冇我冇參與過任何嘅嘢噶嘛。我最日就係企喺個銀行樓下，跟住等電話，揸住個20000多人嘅大哥大啦。嗰個年代應該都係仲係20000多人 Motorola 嗰只。咁跟住然之後咪啲人就 call 我咯。咁問我哎呀傑斯幫幫手啦，仲有冇啊？我想畫3個啊。嗰陣時有啲老細係畫10個8個。 你睇返睇返嘉湖山庄历史啊，到最后金融唔係好多咪蟹晒囉。 蟹晒九百已经 揸住几十个单位㗎嘛，我冇错啊。 冇 啊。係啊，即係嗰啲咪真係喊得一颈血囉。因为嗰陣时我哋真係当豪宅咁样去，唔係李嘉诚点我哋㗎嘛，係真係对当豪宅。 豪宅去 sell 㗎嘛。 去 sell 我哋㗎嘛。咁我嗰陣时我又做过呢啲咁嘅鸠噏地产囉。咁甚至然之后又开始又做鸠噏保险囉。鸠噏保险就係譬如 AIA 我有几个有几个 team 嗰啲 sales head 最大嗰个叫咩我都唔记得叫咩，即係总之个 team manager 啦，咁同我好熟嘅，我呀嗰陣时好兴㗎，咁佢哋即係跟住就话喂杰斯你识咁多人你帮我搵啦，搵啲人帮我买保险啊，咁跟住唔使你理㗎，总之我拆返俾你啦，因为你一份保险呢，我而家我唔知而家嗰啲，我哋以前嗰啲呢就係咁㗎嘛，一份保险呢譬如我找到个新客呢，譬如阿 Kelvin 同我买10,000元人寿保险咁样啦。 差一半。 咁呢咪一半啊。 唔知点啊。 90%嘅 commission 第一年嘅系你系我代晒落袋㗎。你俾10,000元我可能代你9,200到啦。 ok。 咁佢系要后面你继续续保呢，咁呢就续保呢就得10%嘅 commission。 而家我知道一半啦。 咁所以 好要高。 头单嗰 92%， 我话分一半俾你咯，咁 系啦系啦， 你唔使做噶，杰斯，你帮我搵人就得噶啦，咁样，咁所以嗰时有好多人又做鸠噏保险噶，好好开心嗰年代，譬如话足球嗰啲咁，好多退休足球员咯，佢哋就搵翻啲自己以前啲队友噶嘛，买嗰啲意外保险咯，佢哋就专杀嗰啲意外保险，咁我哋呢啲身份高层次好多，咁啊专搵啲老细咯，买份几十万嗰啲咁嘅人寿保险咯，咁我哋唔使。我去做噶，咁我总之，喂老细啊，边个，喂嗱，我有朋友有难，仲争几张单，我搞掂佢啦。咁以前啲人好慷慨，因为佢搵到专门要签个名落去，咁然之后跟住又做成一单生意啦。我想讲嘅就系话咩咧？就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就咁样咯，简单好多，啲嘢冇监管噶嘛。你唔使话而家咩做个地产经纪又要去 考牌， 跟住保险嗰个又话要考九啊几个试，我哋冇噶。 公务员都要考试啦。 系啊，你见到 AIA 有好多组系。少女组嚟噶，知唔知嗰啲少女组？ 一定系啦。 少女组就系摊喺张床度签单噶嘛，咁嗰啲又每人有每人嘅方法。即系我以前我惊，我有个师傅就成日教我啦。即系佢就话，屌做 sales and marketing 咧，最紧要个人有 character。咁佢话即系好笑，即系佢话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方法咧去攞去做自己嘅 sales 嘅。 系。 咁但系最紧要有自己嘅 character 咯。咁啊，做 sales marketing 都冇道德可言嘅。佢話你就算剝曬衫、剝曬褲、趌起個啰柚俾人屌，你攞到個 sales 翻嚟， 就係黃道， 攞到張單翻嚟，咁你咪就係叻仔咯。咁所以你唔好 challenge 人哋咧嗰啲女點樣去攞單，你咪有你自己嘅方法去攞單咯。咁呢個就係我哋嗰陣時香港人做呢啲咁嘅 嘅 鳩噏貿易嘅。 嗰時候呢，即係譬如你講，譬如呢啲所謂我哋有個叫 sales 呢，就差唔多有兩個行業係即係最代表性，就係做地產同埋做賣保險㗎啦。 或 者大家諗起 sales 就係諗起地產賣保險，亦都係可以係地產最慌嗰時候，就亦都係做一單生意，就話成半年就唔使做啦。 係 嗰個年代。 好恐怖㗎嗰陣時嗰啲地產係。 咁你講譬如呢個年代呢，亦都係可以話令到香港曾經對於回歸一種恐懼呢，係好快冇曬嘅，係咪？因為有得炒地，因為有得炒嘛。 我諗其實要咁講，可能係一個末世紀嘅 變化 心態囉。其實個人都喺度就 係 穩盡佢先，有幾盡就穩幾盡。因為大家都唔知道九七回歸係點，唔係話唔驚㗎，真係驚㗎，唔係講笑。譬如話我哋有經過89年嗰鋪，咁然之後又我譬如我自己嘅經歷就我又冇資格走，我又冇資格移民走。咁嗰陣時如果我有資格移民走，我可能走啦。咁但係走咗嗰啲呢，咁你去到90年代尾呢，又你又見到好多人回流返嚟、你又笑鳩佢喇喎，因為佢真係做咗個 wrong decision 㗎嘛，因為佢賣喺90年代初賣撚晒所有嘢，典當晒所有嘢，跟住佢去咗加拿大，咁然之後跟住90年代尾呢，佢又發覺咦唔係喎，呢度嘩好熾熱喎，所有嘢佢又想返嚟又分一杯羹啦，跟住然之後但係返到嚟呢，喂發覺啲嘢貴到呢，佢全部係賣唔返，咁我哋咪又笑鳩佢囉。咁你好多嘢 unknown 㗎，即係嗰個太多 factors 有咗隨機 咁，所以大家心態就 好末世紀心態咯，揾、嗯、到佢盡先啦，嚇咁、啊、然之後，即係我記得當年啊挨近九七嘅時候，你最熟啊，黃子華都做嗰個導督笑叫咩啊？我唔知 十八十年， 唔係佢 抽前算賬， 即係差唔多同人 say goodbye 咁。 抽前算賬 係抽前算賬咁，大家都覺得九七之後係極就一係極限嚟㗎啦，即係好強嗰個心態㗎。譬如話、嗯，你會再會回想起，譬如話仲有司徒華喊住咁同大家講啦，今次我袁家大都唔知翻唔翻到嚟啊！即係你回想翻 naive 啊，但係嗰陣時我哋所有人都有呢啲咁嘅 你 心態 嘅。其實黃即係又要引用翻黃子華佢喺十年棟篤笑咧，佢又都講，即係佢點樣講咧？就係話九七之前咧，香港好似睇恐怖片咁樣嘅。哇！死啊！最尾只鬼一去到最後尾，屌冇鬼喎。 係啊， 係啦。 佢譬如佢開嗰個棟篤笑， 係啊。 頭先你講話咪抽錢算賬， 係啊。同埋 我好記得嗰個成個其實成個概念都係個佢係話俾人聽。 扑街噶， 今次就冇噶啦， 系啊系啊， 以后唔冇得再开啊。虽然佢都系老点我哋啦，咁但系 佢都估唔到嘅，可能系 或者系啦，但我觉得佢老点我哋多咯。咁但系我哋信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我哋真系觉得九七之后，喺九七之后唔好再即系冇嘢 control 到噶啦。咁啊，但系大家所以九七前嗰、那个。其實所以咪點解九十年代好精彩咯？即係你要睇你睇翻就話、其實因為大家都將副 engine 焗到 最痕啊嘛，係啊，有幾盡咪玩到攞到佢盡咯。 去到九七之後啦，即係正式就回歸即係中國主權啦咁樣。咁亦都係廠最北上，我諗係即係最冚冷最起得最，因為大家發覺冇乜嘢啊嘛，咁啊係咁做係咁做，咁嗰時就內地譬如深圳、東莞嘅經濟就發展到一日千里啦。 係咯， 咁你嗰時就係咁啊，即係全程投入喺內地嘅嗰邊嗰個發展。 第一個我諗第一個臨界點或者分界線咧，分水嶺咧，其實一定係金融風暴啦。 嗯， 因為金融風暴中國係基本上不受影響 嘅， 係啊。咁你發覺就係話你即係香港彈丸之地，我哋嗰陣時即係嗰個嗰個心態好矛盾㗎。除咗嗱，我只 share 我自己嘅個人經歷啦，即係金融風暴嗰個年嗰年嗰一兩年咧，就係、是、我後屘我就 stay 咗喺法國大約九個月度嘅。 哇，咁長！ 點解呢？其實就係因為冇眼睇， 聽佢講過。 咁我就同我老婆就去咗嗰邊，咁就 stay 咗喺嗰邊九個月啦。咁我其實已經係介乎係一個失業嘅人嚟㗎啦。 嗯， 即係所有嘢係嗰個太過長篇費講啦。 明白。 總之就係所有嘢我做緊嘅嘢，全部已經係妨礙曬㗎啦。咁仲有就係我仲要仲有好多好長篇嘅故仔啦，就係、是、我點樣去搞掂曬我同我老婆身邊嗰啲股票啊、物業啊、 負資產， 係啦，點樣去盡量避過個負資產啦、啊？咁我其實我已經，但係嗰個係需要成後屘到最後係需要成三四年時間、去搞掂曬所有嘢。 好多 咁，同埋我已經係算係比身邊嘅人好啲，就因為咧。呢、這個就要講翻前少少，就係咧，我係唔係太中意炒嘢嘅。 明白。 咁原來唔係咁中意炒嘢好啲，因為嗰陣時回九十年代好最好景嗰陣時咧，我就成日俾人鬧嘅，就係話你揾咁多錢， 你都唔炒， 你 賺都唔賺得轉。 係。點解買架 Benz 你又要一批過嘅咧？即係個經紀又會問你啦。跟住銀行嗰日話啊，傑斯你咁多錢，點解唔做呢樣投資，唔做嗰樣投資？你係要擺錢啊，冇息嘅喎，乜乜乜。咁我基本上都唔理嘅，同埋買樓邊人買樓㗎，買樓花㗎嘛。炒㗎嘛，啲樓係要嚟。咁我又唔係，咁我成日同我身邊朋友講，我唔係嘅，好簡單嘅就係我想買定呢層樓喺度啦。咁、有層樓，我嗱依份我就諗住有層樓咧， 住下收下租， 留翻香港，唔係啲樓要嚟收租啦。咁到尾起碼就係、是，但係我有細路仔嘅，咁咪俾咗佢咯。跟住如果養老冇地方踎咁，起碼做咗踎啊咁樣。咁我咪買幾層樓喺度咯。咁但係咁，所以我後屘好有一段時間好憎董建華，就係、是、話，因為點解我覺得喂，我想話。即係我話老懵懂，我冇做錯嘢啊！我揾咁多錢，我以前仲要俾人笑，跟住然之後你而家咁樣，我哋啲咁老實，我覺得自己好老實㗎。咁我咁老實，你都搞鳩我？我啲股票又冇期標，咪冇期貨、期指啊，咩都冇啊，全部即係一張張紙，你而家同我變曬公仔紙，啲樓啊將我全部哇大佬大幅貶值，咁我好慘啦，咁好啦，我長話短説啦，咁我嗰陣時咪搞翻掂曬嘢啦，但係嗰幾年又係一個 又係一個人生裏面呢，即係係我自己一個好難忘嘅年代，譬如見到身邊嘅人嗰啲轉變啦，嗰啲轉變實在係又係嘆為觀止。譬如話見到我有啲老細，譬如我有個老細、我以前成日譬如我以前有幾個雀友啦，咁、譬如嗰啲雀嗰幾個雀友呢，就有兩個都係做廠嘅老闆嚟、有一個仲係好堅修，有一個間廠係喺台灣新竹科技園，係幫呢、這個IBM 做電腦嘅、即係我去過佢嗰度睇嗰啲單咧，佢嗰啲電腦咧係做緊，譬如話1994年我去佢間廠咧，佢間廠係做緊1998年嗰啲訂單咁樣嘅，咁好誇張。咁我仲記得佢好印象深刻，佢同我講，佢話：，誒傑斯，我哋日日玩嘅咋，日日就打麻雀啊，去澳門啊，跳舞啊，咩咁啊，好開心嘅，即係我話青鷹到底啊，好過咗幾年好，那些年好開心嘅日子啦。咁我仲記得佢同我講，佢話傑斯，我今年呢九七嗰時候我講，今年呢我做埋今年我就退休㗎喇。 哇，好邪， 我就去美國即係帶埋家人㗎嘛，唔玩啦，都揾夠啦，捱咗咁多年嘅，我都從來冇喺佢身上 見到 都 捱呢個捱嘅。 咁但佢覺得佢捱過啦。後尾佢真係捱呀，話俾你聽，唔係講笑，住喺何文田山啦，去豪宅啦。咁但係我話俾你聽啦，簡單嚟講，最後嘅結果就係呢，九七之後呢佢係揸的士 嘅。 你係唔信㗎，中間嗰啲歷程即係冇可能喺呢個節目度就係一一去講出，但係總之最後佢係揸的士嘅。咁、我見我有身邊有啲朋友，有啲咁嘅朋友揸的士啦，仲有啲好即係回歸前好風光嘅朋友，回歸之後自殺死咗啦。回歸之前好風光有啲朋友呢，回歸之後喺西貢有個高爾夫球场度执波啦，即系真系唔系吓你。咁你见到呢啲嘢嘅时候，你个人系好化嘅。咁、然之后我自己系点咧？嗱，我自己咧就系咁嘅，好简单话俾你听。咁啊，睇下大家即系如果有个咁嘅经历，又睇下你哋自己会系点咯。即系喺回归之前好风光嘅日子，我谂我每一个月咧月入大约，我唔知道我自己月入几多嘅，我就系知道我每个月俾老婆嘅家用咧，大约系廿零三十萬到啦，即係好似今時今日啲高官咁樣。所以你明白點解我咁真啊真俊華嘅？因為我話俾你聽，我好有資格嘅，我知道咩係神仙生活，我過過嘅，每個月幾十萬嘅生活我過過嘅。咁然之後跟住我自己，我淨係知道我俾家用俾幾多錢嘅啫，我自己使嗰啲我都唔知幾多錢嘅。好啦，話俾你聽，回歸後我去完法國翻嚟，咁我就 hea 咁其實我仲 hea 得起嘅，因為我好彩啦，因為我有個好老婆啦，即係幫我就 keep 住好多錢，咁我其實仲可以 hea 咯。但我知道，但即係我自己有兩樣嘢啦。第一就係話我覺得男人唔可以一路咁 hea 落去啦，即係呢個唔係男人要做嘅，同埋就係話，喂，我 hea 唔起成世噶嘛。如果一個唔覺意我80歲命，我點 hea 到80歲啫？咁我真係要。即係我要再重新嚟過啦，咁我就開始我自己就開始就轉行嗰個臨界點就嚟啦，因為我製作嗰行已經係嗰幾年係低迷得好緊要，咁我後面我最後就係轉唔轉行呢，堅唔堅持呢，你都聽過探長講啦，佢身邊都有好多呢啲朋友，我哋身邊有好多呢啲㗎。做道具嗰個師好揾好多嘅師傅，到最後走咗去做裝修啊，咁咩都有啊，做揸機 cameraman 嗰個走咗去做揸的士啊，又乜都有嘅。咁我都要轉行，後屘我最後都係決定轉行。咁我轉行，咁我同自己講就唔緊要啦，我做 sales marketing 啫嘛。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就即係。阿 Sir 都同我講嘅，其實 sales marketing 就我哋就係 sell product 同埋 service 嘅啫。我今日唔 sell 呢種 product， 唔 sell 呢種 service， 咪 sell 第二種 product and service 咯。咁所以我決定轉行咯。我話俾你，我轉行第一份工，你知唔知我人工係幾多錢咧？月入喺 幾年啊？ 九九到啦，我諗 around 99到啊。10,000銀，個老細問我10,000銀，你做唔做啊，傑斯先生？做， 好 做啊。乜嘢都做，跟住翻去同老婆讲10,000銀啫，咁我老婆话都做啦，好过你日日喺度 hea 啦。 系 嗱，真系呢啲嗱，呢啲真系好，我话俾你听，嗰种感受系难以 明白， 难以承受嘅。 明白， 因为我就每个月咧，然之后跟住我，你话俾你嗰个生活咧 ，overtime 就系咁讲，我嗰种生活系你好难想象嘅，就系话我每日要。 規定自己原來係得200蚊或者300蚊喺個銀包度啦，跟住我搭車一定要係搭幾多錢之內啦，食飯唔可以超過幾多錢啦。我回歸前嘅生活啊，係我去完唱歌，夜晚可能夾條女去水車屋嗰度食個 宵夜， 食個宵夜啊，都可能成皮嘢啦。咁你話一萬人點使咧？我真係唔知點使。咁我老婆後屘就見我好慘啦，咁咪同我講佢話：，誒、你唔算啦，你嗰一萬人你留翻俾自己啦，你唔冇即係咁我哋再積蓄噶嘛，咁我哋咪使佢積蓄咯。咁我就唔得，一定要俾嘅。跟住咁啊，俾7000你啦，留翻3000俾我自己啦。咁我。哇！過有一段時間就真係3000蚊，點樣過個月㗎？跟住再除翻，哇！每日原來得100蚊嘅啫喎，黐咗線！即係我就過啲咁嘅生活咯。係啊，咁然之後後屘嗰間公司我唔係做咗好耐，因為嗰間公司原來真係化鴨嚟嘅，即係完全不知所謂。我第一間公司做嗰啲嘢，佢話俾我聽，佢做網頁㗎，好啦，好笑佢，係幾個大東電報局俾人裁咗出嚟。嗰時好多呢啲咁啊，喺九龍灣開個 office， 跟住就請人。咁佢但係。后屘做落去咪话唔对路咧，原来即系 over 我，即系请我翻嚟嗰几个都系傻嘅，咁咪走人咯。咁啊，然之后就走咗去，咁我就走咗转咗去做广告礼品啦。咁我一路都系做 given premium 咯。咁我揾咗嗰间公司，即系第二，我好彩揾到第二间公司，个老细都几睇我，咁啊慢慢弹咯。但系去到嗰间，其实我都系佢都系俾萬零蚊人工我噶咋，我就由翻萬零蚊开始，我好惨噶嗰阵时系真系你系。眼泪都流唔出嘅，唔知点解。我就话：我毕业完出嚟，我第一份工做制药公司嗰间，我话俾你，我第一份工嗰阵时，即系去翻 back to 翻90年嗰阵时咧，我嗰间制药公司同阿探长前后嗰间，我都萬蚊人工啊入去，跟住然之后第二年我已经30000啦，即系我哋嗰时系咁噶，跳下槽啦，同老细支支助助啦，我仅有啲方法令到加人工，即系我哋嗰阵时冇。加人工咩10%、20%，你係揾個窿，揾阿糖糖嗰啲咧刮個窿捐啦、啊，20%你同我講，即係我哋嗰啲係可以唔係加人工啊，總之係幾級跳嘅， 開多份啦，咁 我哋唔係叫加人工嘅、啊、大佬，咁同埋我哋嗰陣時嗰個年代就話個 salary 係10歲啦、你就算你俾10000蚊我喺國際公司做，我照做啊，因為我因為喺呢度嘅關係，我有10份秘魯。系因为我份工作掕埋嚟噶嘛，咁所有人都系咁嘅光景噶嘛。但系你去到回归后，哇！所以我成日用五个字去形容咧，就是、天堂与地狱咯，或者就系、是、即系你话总结下嘅就系话，你学到多嘢嘅，就系话，首先如果而家今时今日问我回归之前系咩日子，我会话俾你听，我发一场梦咯，因为原来我其实要再反省一下，其实我系唔应该。赚到咁多钱嘅，但系因为个时势而造就咗我。其实我所以我成日同啲八九十后嘅分享就话，其实我真系冇叻过你哋噶。不过我哋啱啱个时空，我哋早出世咗10多20年咧，我哋啱啱食到嗰个浪咯。咁同埋你又回归之后咧，你话俾我嘅启示就系咩咧？除咗怨气大咗啦。開始出嚟遊行啦，開始 對 社會政府不滿之外，其實都要檢討下自己，就係學識咗樣嘢咯。咩叫做腳踏實地咯？四個字，我都話俾你聽，腳踏實地呢四個字咧，喺回歸前我係唔識嘅。 明白， 我完全 冇需要啊。 我以前嘅生活咧就係咧夜朝頭早瞓最近啦，即係喺早一排嘅日子，我聽翻《風波裡的茶杯》啦， 係還清於民。 哇！聽第一集嘅時候嗰、那個感覺咧，我諗係同所有人都唔同，即係譬如聽翻個Jingle 啊， 我突然間腦海就會諗翻起張床，點解咧？因為喺嗰個年代咧，我聽住大班每日都係喺張床度嘅。然之後咧，我就聽到查小欣個節目之後咧，我就會起身，因為我好認真查小欣，咁所以咧佢係會激到我起身嘅，咁我就會諗翻好多啲回憶，咁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嗰、那個，然之後我就諗，哇，嗰、那個年代真係好美好啊！大班年代，我佢嗰首 opening 啦，仲有佢一開節目， 倒啲茶落去， 早晨早晨嗰兩下咧，哇！我聽到第一集聽到個心係酸嘅，因為諗翻你當年嗰啲生活啊，我係每日咧就係、是。攤喺嗰張床度，又半醒半瞓咁樣就會聽住個節目啦。點解會咁呢？因為嗰個真係個好 痴如醉， 好有美好嘅年代，就係我每日起身都12點嘅，差唔多攤下賴下，攤下攤下賴下，跟住有幾個老細電話打嚟，咁就會同我講：喂， 唔係今日咩做，今日咩玩啊？今日玩，同埋打完麻雀咯。不如去澳門囉，不如去澳門囉。咁啊好啦，等我攤多陣先啦，三點鐘到港澳碼頭見啦。咁我哋每日就係做呢啲嘢㗎，就係咁樣。咁你又邊有做嘢啫？就係仲係付出一成嘅力，可能然之後你有十成嘅收成。 嗯。 但係回歸之後呢，就真係兩個光景，就係、是、你付出十成嘅力，你最結果係 有 兩三成。因為再跟住落去，我哋經歷過好多好多個浪啊， 嚇、 啊、幾次咩科網股啊， 沙士啦、 沙士 啦、九一一啦， 跟住又海嘯。我而家都分唔到邊次係風暴，邊次係海嘯啦，或者仲有冇地震，我都唔撚知。總之我知道而家咧，因為冇辦法，科技年代，即係每兩三年你又 嚟一陣一陣， 咁你而家嗱，我哋又面對緊呢個歐債，日日喺度驚下驚下咁樣。咁所以人係你個成長係，令到你個心態係 生於 有為咯。 係啊，咁啊即係。咁即係即傑斯就完全好生動咁描繪一幅真係煙花消逝嘅一個畫面啦、景象啦，即係九七之後有香港就好鍾意放煙花啦，乜鬼都會放啦，基本上十一又放，七一又放，回歸又放咁樣。 我諗呢係一個反思嚟嘅，反思嘅原因係大家即係去回想返，喂，回歸前喺英國佬管治嘅時期有幾多煙花放過啊？老實講，喂，但係返返轉頭由九七開始嘅係年年都放煙花，年年都要做到好似好好勁，尖沙咀永遠都係有三十幾四十萬人喺度睇緊煙花，然之後你會發嗰樣嘢嘅係多咗好多自由行喺度啦，講緊國語去睇煙花，哇哇咁成。咁但係喂，香港人再諗返呢段期間嘅時候，其實真係經歷咗好多好多， 經歷過好多嘢，但係呢仲有一樣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是、話呢我哋成日以前我哋嗰代嘅香港人，或者其實甚至你哋而家呢一代香港人都有嘅，成日覺得自己特別叻啲嘅，如果同內地人去比，或者我哋所謂叫優越感嘅所謂啦。但係你幾十年之後咧，其實你回想翻咧，就係、是、話，我都講啦，就係、是、話，我諗我哋係好彩咯。 絕對 係。咁同埋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唔係叻過人哋好多嘅。即係要同大家講，咁同埋即係所以你要明白自己唔叻，你先會努力啦。同埋就係話，我哋嗰種好彩係咁咯。系咪有一個 terms 叫咩嬰兒潮嘅年代咧 ？Baby boom，Baby boom 咧，我哋屬於第二代。我諗我哋係屬於 Baby boom 嘅 第二 代，一點五或者二點零版咁樣啦。因為譬如再早啲係六十年代初，我屬於六十年代尾啦。我諗我哋嗰兩代人咧就咁、是、嘅。以前其實都仲有一個分享就係話。有啲人會有啲左仔會同我哋講，佢話：屌你有咩殖民地嚟噶嘛？你哋你究竟知唔知道你係受人欺壓啊？乜乜乜？我喺我美好嘅年代，我係會大大聲同佢講話，你都唔知，我都唔知你講乜撚嘢。我就係知道我而家好撚美好，我從來都冇俾人欺壓過，我唔知道咩叫殖民地咩我完全冇感受咩殖民地欺壓我哋啊！我係唔知嘅喎。譬如你而家今時今日你睇咩塞德啊、咩巴羅嗰啲咧，喂。我哋真係冇經歷過啊，大佬。咁我總之我一出世我就已經係喺度享受緊嗰、那個經濟成果啊，一路咁樣蹦上去㗎嘛。咁、但係事後其實講即係點講呢，即係話但係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呢，要睇個就係、是、話有陣時發覺香港人譬如話我哋其實唔太懂咩叫民主㗎、即係我哋其實根本我由你問我，如果你問我相唔相信民主呢，我譬如我哋成日做節目，我哋都會口噏俾人聽，我哋真係好相信民主。但係我哋真係要反省自問嘅就係、是、其實我喺我自己一路走嚟，我哋其實冇 唔係嗰條路嚟㗎。 我哋冇諗過咩叫民主，我哋冇想過。以前我哋就係知道要有自由，但係你俾唔俾民主我冇所謂。 係 咁，但係今時今日因為個政府嘅不濟啊，同埋我哋唔係好，其實要會話俾大家聽咯。我哋其實係冇，我哋係冇停止過被人殖民嘅香港人。我哋不過換咗老細啊嘛。 冇錯， 呢樣嘢雖然係好似好簡單，但係好多人都唔記得咗，所以我想提翻大家咯。我哋只係轉咗個老細，但係今日嗰個老細可能對我哋冇咁好，咁我哋咪去，我哋就要向佢去爭取民主咯。但我想話俾所有香港人聽咧。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到而家，其實我哋從來冇成功爭取過民主。咁你問我，我俾唔到個答案你，究竟我哋需唔需要民主？我即係用翻趙子陽嗰句，我都老啦。咁 所有嘢交俾年青嘅一代。如果你繼續覺得你哋係需要民主嘅，咁咪繼續去爭取咯。 嗯、 但係喺我哋呢一代嘅人身上咧，我做唔到一個榜樣俾你嘅，因為我其實我根本冇 enjoy 過民主嘅成果嘅、嗯。 即係正如傑斯同埋好多其他我哋訪問過嘅嘉賓所講嘅，即係香港嘅。對上譬如呢十五年嘅好多、嗯、或者再對上之前嘅成就好多係好跟住嘅潮流，好因為天時地利人和，包括就係譬如英國嘅統治啦，包括中國改革開放啦、嗯、包括我哋香港嘅地理環境等等啦。咁而家去到一個好大嘅一個另一個新嘅時期，就係、是、連帶領我即係對上嗰十五年可以話帶領住香港嘅中國嗰方面嘅嗰條水咧。中國而家都正經一個轉型期， 嗯， 咁香港係在中國之下又會如何呢？咁呢個係一個展望將來嘅問題啦。咁但係去到呢度啦，即係我覺得由傑斯作為呢八集總結係即係相當之好啦。我都睇翻好多唔同嘅行業啦，即係對於我哋兩個嚟講，亦都係一個經歷嚟嘅。 再重新地去讀翻呢一段嘅歷史咯，我會覺得。但你話個深刻嘅就係、是，哇！真係～我諗我自己係冇辦法會幻想到一樣嘢、 嗯、 第一樣嘢係嗰段時期幾風光啦，喺90年代頭幾風光，第二樣嘢係話我諗我呢一世都唔會再有咁嘅光景，或經即係會有嗰個90年代嘅風光，因為其實你好睇到歷史嘅嗰個大趨勢嘅就係話、 嗯、 OK 當換咗即係所謂頭先傑斯所換咗個老細，即係話我哋內地去落返嚟嘅時候，我哋只有一樣嘢嘅就係話香港人繼續自怨自艾，第一、嗯、第二嘅係我哋係俾人不斷咁蠶食緊囉。呢、嗯、兩個概念冇㗎，你係一路地延續落去㗎嘛。咁、嗯、所以你其實香港係更加撲街囉嚟㗎。 咪冇嘢嘅，好簡單㗎咋。即係對你兩位年青人有忠告啊，其實我冇咩可以同你分享，但係其實做人真係㗎，努力啦兩個字係好緊要㗎。如果你話跟住會唔會再有一個好似九十年代咁嘅浪，冇人話到俾你聽。雖然我都覺得機會好微但係唔係零㗎嘛。咁、 嗯、 但係我諗上天就係會保護嗰啲努力嘅人囉。 奮鬥改變命運。 呢個係我嘅年代，我由細路仔嘅時候好多我嘅前輩，我爸爸媽媽俾到我嘅啟發， 嗯、 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做嘢咧，同、嗯、你哋好唔同嘅就係、是、我哋唔會問好多以後跟住有咩結果㗎 嘛，係啊。 譬如我哋以前出去打工咧，有一句嘢就好簡單嘅，就係話冇所謂，人工低啲冇所謂，最緊要學到嘢。 係 呢句嘢咧，我諗你哋而家好少。 咪仲有咩蝕底啲唔緊要啊嘛？ 蝕底唔緊要， 蝕底啲唔緊要， 最緊要學到嘢。 係啊， 係啦。咁你其實係我哋唔會問多嘅，同埋即係努力兩個字好緊要咯。咁咪嘅睇下會唔會可以幫到你哋啦，即係呢兩個字。 呢八集係一個好有趣啦，即係其實好榮幸都會請到好多嘉賓，好多時候係好意外嘅，即係意外咁揾到啲嘉賓，其實未必係我哋之前諗到會揾到嘅。咁好多即亦都可以好多改善空間，咁但都好多謝各位網友、嗯、即如果你哋喜歡嘅話，都希望同大家分享啦。最後咁設計呢個節目嘅話的嗱、啊、你諗住嚟嘅，你有冇咩總結，有冇咩最後感覺？ 冇啦，講咗啦，唔講咁多。 好，咁多謝各位網友支持啦、 嗯、好啦， 下次再見， 拜拜。 在于古书中奇事，远远东方墨绿深处，藏着那次故事，无名小岛，那里欠缺纷争不平事，那里只得默默欢笑，无论冷暖恶善，从头开始。My fantasy, my fantasy。如果一天给我找到那神话一般的美丽田园，如果他朝当你得。蓝色的小岛，蓝色的家， 也会只得梦幻虚渺。常自叹欠债如寻回古书，有次终于找到一奇事，告我方知始终真意，怀着爱与信念，人人找到。My fantasy, my fantasy。如果心中充满着斗志，阳光中展出灿烂黎明，如遭荆棘始终不放弃，从心中找到蓝色的。